和气球， 听好听的音乐，关心我们的孩子。每个星期天中午，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。欢迎继续收听红气球 Josie 在这陪伴你中道的时间。九月份在这几年是灾难的月份。1999年，咱发生921地震。在2001年时阵，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。即马又个是伫咧八月底飓风卡崔娜，伫咧美国南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。但是因为布希政府没有紧急的应变，现在演变成为九月的政治灾难呐。啊，有数十万的黑人伊伫咧水深当中咧煎熬。布希甲伊的团队则陷入火热的政治内伤。事件之后的反省，伫咧911了后，大家拢咧问讲，赶快的代志，阁发生伫咧洛杉矶啊、旧金山的时阵要安怎？即马卡崔娜飓风发生了后，媒体嘛咧问，赶快的灾难，那是讲伫咧美国西海岸线，这是地震区哦。旧金山还是西雅图，阁发生了大地震，美国政府阁有能力来处理。咱伫咧台湾是地震甲台风威胁区域，面对天然灾害应变能力，即马阁是一个机会，看别人想家己。后半小时红气球，咱用一挂时间来介绍纽奥尔良，就是美国南部，即个伫咧卡崔娜飓风受伤惨重的城市。咱阁来欣赏一挂演奏好囡仔听的爵士音乐，转给遐到底欣赏，马替即马阿个咧受害遐穷苦黑人。一个祝福 ，All of you， 你的全部。